通力听功神通等大一地藏经十三品品品到中山成佛之文，道生成佛有地藏菩萨的本愿，须有愿就必成，能满众生之愿。第二，现在就大一品了，脱离天光，他就是天上光的部分，凡以脱离此文三十三天，这脱离天是地归天，未曾离开这个地，这个地在高的须弥山，须弥山顶呢八万四千游巡，须弥山的四宝所成，东面黄金宝，南面呢琉璃宝，西面白岩宝，北面水晶宝，四个宝呢就四个多，东南西北就八天，八四就三十二，中间这个就善见天，所以称为三十三天。中间这个天是大释天王所具，在界人的光玉王大大，我们佛教就名为大释，此云是三十三天，三十二在界中间一个天是三十三天，三十三天都是大释所观，咁呢个呢就地归天。他们讲这部经啊，在这个脱离天国，何以称为神通呢？脱离天啊，离我们人间啊八万四千由寸，日月呢就四万二千由寸，日月我们人的力量呢不可以当，用火箭可以当，但是古时就没有这个火箭，有神通就可以当，日月四万二千由寸，有神通的人可以当，当这个日光明光，脱离天的八万四千由寸呢非神通都可，所以用神通然后当这个脱离天，故名神通品。为什么事情出家而来当这个脱离天，又不当这个夜摩天呢？夜摩天是空归天，道叔陀天又是空归，不是地归，空归啊那些鬼神到不到，所以天龙八部天龙鬼神啊不能够当这个道叔陀天，更不能当夜摩天，地归天可以，地归天是大释天王所管，所以而来呢就那些天龙鬼神之故，在这个脱离天呢接这部地藏经，天龙鬼神他都有神通，鬼神都有五通，他没有六神通，但他有五通，有五通的人可以当这个脱离天八万四千由寸高嘛，他有神通一刹那间就到了脱离天了，而且将佛的神力归神就当这个脱离天，如果没有佛力呢平常啊那些鬼神啊天龙鬼神不敢当这个脱离天，因为脱离天是天宫啊，有天福的人方可以去的，如果没有这个天福的人怎么可以去呢？好像我们人间呢 都有福，鬼神不甘到人间嚟，佢冇人嘅福。如果鬼神有人嘅福，佢亦可以到人间嚟享受下，食饭饮茶都可以。但佢冇呢个福嘅，佢唔能够到我哋人间嚟。因此嗰啲鬼神啊，外外有啲都受呢个饥渴之苦，鬼有我哋人嚟布施佢，神咧有你嘅人嚟供养佢，俗话叫做斋治。所以鬼神冇福相，就不能到人间，何况到呢个天宫呢？所以今日咧，正释迦牟尼佛嘅神力，引致天龙鬼神都到天宫嚟啦，向佛施法。知咩法呢？知呢个地藏嘅法门，全部敬嘅康地藏菩萨，点样度众生？点样发菩提心？度众生结果又如何？度众生愿力呢系无边，因此释迦牟尼佛离开呢个世界入涅槃的时候，有好多众生都未曾度尽，交俾地藏王菩萨去度，所以称为天宫富足品，又称为天宫神通品。变咗十三品，而家讲第一品。疑是我闻，一时佛在铺利天微母说法，先系六种成就。疑是者我闻，我疑是者就算成就。佛教就讲呢个算嘅，佛法系无边，佛法系微妙，有算就即有，即系你要有个信心。呢个信字啊，不容易。信心的清净呢，即见实相。自发的实相啊，圣文连觉都不明白。各地凡夫有这个信心呢，他就可以了解。所以信心清净即生实相。所以第一个条件就讲这个信字。而是即自发之词。指咩法呢？指这个道生成佛的方法。道生成佛的方法是什么法？就是现字，所以有现就必成，现是自然的，人而无自就不自其可也。做人有一个现，我们当这个世界来做人，有讲的现字，有现就利益大众，利益社会，全世界的人都欢喜你。你那里没现抛到这个世界来，今日食饭啦，穿衣裳啦，玩啦，对呢个世界一啲都冇贡献。点解对世界上冇贡献呢？咁样呢个就隔由无有自然。所以有自然啲人啊，唔会枉到呢个世界一场，必定有啲贡献。嗱，孔子，孔子圣之持者也。孔子出于战国，当时练到你不得。孔子走流越国，讲这个仁义，希望人人呢都懂得这个战争，个个呢都讲仁义道德，明知做不到他都去做，一做不到他都去做，他有言的嘛，所以个共振碎死而后已，做不到另一件事情不可以不做嘛，修行不成功另一件事情不可以不修嘛，或者受边个受到呢？你摸面头发去生净土呢？唔可以话唔念㗎嘛，係咪？如果念佛唔生净土，假如自己嘅条件做唔到，如果做到必定生净土嘛。原来是真意者实意者疑者不狂疑者，唔呃我哋嘛。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咯，阿弥陀佛以至圣众现在其前嘛。世人众持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。假如我们的心颠倒了不生的嘛，不是怪阿弥陀佛不迎接我们嘛，所以我们做人一定有一个自然嘛，有然就必成嘛，有智就必成，所以世界无难事，有智者是见证，志气有够，我们志气够归其上者就得其中。开始六祖菩萨到这个王脉， 我咪有五百人啊，唔系单单你六祖一个人。六祖回到王莫啦，见五祖，五祖话：你嚟王莫做咩啊？六祖话：我不求圆满，唯求作佛嚟。一个唯求作佛呢个自然结果啊，一个唔成佛成个菩萨都好啊，菩萨成唔到成个罗汉都好啊。所以我哋嘅人嗰个自然一定要够啊。知其上得其中，一个知其中就得其下，知其下就更惨，变得下下。所以我哋一定做人有一个自然噶嘛，有志就事竟成。所以呢个仪式咧，系指道众生成佛嘅法门。道众生成佛嘅法门咧，跟边个学啊？跟地藏菩萨学。地藏菩萨唔知道咗几多佛成佛，已成佛，又就唔知道咗几多众生咧。当成佛，不久就成佛。地藏菩萨又唔知道咗几多众生未来成佛，未来成佛咧，也是地藏菩萨做噶。已成佛也是地藏菩萨做噶。当成佛咧，又系地藏菩萨做噶。所以过去佛、现在佛、三世未来佛、三世佛都系地藏菩萨做噶。地藏菩萨到底用咩法门嚟度众生成佛？就做呢个现前。有現就必成嘛，現是什麼？現力大，可以說現力大，現力就心嘛，心力再大嘛，一切都為心造嘛，心造之而來嘛，所以地藏菩薩那個現力大就加上心力大，那地藏菩薩有心力的，我們有心力的，你有心力就沒有現了，你有心力的，但你沒有發現了，你不學六祖嗎？六祖话不求圆满，唯求作佛。佢有呢个圆，他心佢有啊，但佢个圆唔同啊。佢嗰个圆咧不求圆满嘛。啊，做菩萨我都唔制，我一定要做佛。呢六祖个圆几大啊？引住果然间俾佢哋明心见性，做咗六祖啊，六祖佛嚟噶嘛。六祖现在有佛咧，将来有佛咧，所以六祖系个佛嚟噶嘛。因此而是者就成佛的法门，成佛的法门哪个问到啊？我问，我就阿难尊者嘛，所有佛境的阿难尊者结集的嘛，而来入了涅槃之后哪个正而来所知的法呢结集给你阿难来，为什么阿难你能够结集？阿难多闻嘛，而虽舍平一滴不漏嘛，好像这个水倒落呢个瓶，一滴都唔会漏嘛。释迦牟尼佛所施嘅法啦，阿难尊者一个字都唔会忘记嘛。所以结集经藏咧就为阿难，所以佛法大海水就流落阿难心啊。佛法呢个大海水啊，唔系流落边个人嘅心啊，流入阿难嗰个心啊。所以如是成佛之法咧，我阿难尊者从佛而闻。一时世尊是不是时时讲成佛的法门？不是的，时间不多的不讲的，有时就讲波嘢，有时就讲净土的，有时讲放灯的，是不是？有时讲的讲这个阿含的，但现在所讲的就讲成佛的法门，成佛的时间到的。有释迦牟尼佛啊，不久入涅槃啊，边个人度众生成佛呢？哦，佢咪有位大菩萨能胜任，所以成佛嘅法门时间到啦，引之而来就是呢。所谓如有昙花，时一现二，呢个时就唔好错记嘛。好似我哋做人咧，都几十岁，几十年讲经啊，呢个时人你要宝贵啦。啊！你啊，嗰控过咗之后咧，又等到来晒嘅，来晒谁晓谁晓得？冧晒我出家就还出家，皈依就还皈依，受五戒就受五戒，系咪？如果受五戒嗰个时间嚟啦，你唔受，我要等第二次，等第二次唔知等一年两年啊，系咪？出家嗰个时间到啦，你唔出啊，再等第二次，唔知得第二次咩时候咧？所以我哋啊。空知就胜于时者也，我哋唔好错过呢个机会，机会就是时。 時來運就走嘛。其實時間一到，那喺世界上咧咩都講事。趁年一到，北化就盛開，你咪講事。秋年一到，你秋谷又開啦。冬年講咧南化又開啦，係咪啊？趁年到，你梅化又開啊！佢講個時間性嘛。所以欲知佛性義，當知時節因緣，當管呢個時節因緣。有好多人話我念佛念得咁耐都未人見淨土啊，時間未到咧，係咪啊？那係我哋仲呢個人面事，而家都未曾害怕結果啊！你嗰陣係冇啊？有時間未到，那係法林嗰個圓滿時，開幾多法結幾多果，佢嘅時間到嘛？我哋寶林仲嗰個人面事嘅時間未到咧。中木瓜当啊，趁年早啊，冬季啊，佢哋有得食咧。咩讲时啊？所以一时啫，成摄成佛，法之时啊，已经到啦。摄成佛，法嗰个时啊，到咗咯。边个摄咧？咁啊，当然啦，佛摄啦。啊，未必系佛咧。那我就娑婆世界就本是释迦牟尼佛，是释迦牟尼佛先。释迦牟尼佛先发49年啊，再后咧就先呢个地藏经，即系地藏经咧到人间咧就先涅槃经，即系涅槃经咧晒天就入灭，佢入灭就入得过嚟。有啲众生未曾到，佢教俾地藏菩萨回到，点解唔教俾文殊？文殊周流十方世界啊，唔教俾文殊。又不教给普贤，普贤教众生受菩萨行嘛，又不是教给观音菩萨，观音寻声救苦啊，他都忙到了不得啊，他就没教给地藏菩萨。为什么教给地藏？地藏是带你地府嘛，不向释迦牟尼佛话那些众生个个都作恶堕地狱嘛，那么地藏菩萨就截杀他来到啊！你哋啊，亲近释迦牟尼佛咧都唔受行啊，入地狱嘅，诶、啊，唔俾你入，我嚟度佢。咁地藏菩萨最有名嗰次嚟度众生嘛，度众生啊出三途，得人天乐嘛，即系人天路上坚佛闻法，以法受行，究竟咪成佛啦？所以教俾地藏王菩萨嘛，一时佛在忉利殿，咁咪佛说法。在哪个地方摄呢？是不是竹园正舍啊？其实是不散啊，但奇门正舍啊，刻苦独言啊，不是你是讲的是在吐利天啊，怎么抛到吐利天之法呢？什么都讲引言的嘛。吐利天啊，这个大释殿王啊，对释迦牟尼佛讲啊，世尊啊，你是法师都49年啊，到了好多人啊，但你个母亲你未曾对佢说法，母亲是摩耶夫人啊，摩耶夫人啊，生咗悉达多孩子7日就命中啊，生到呢个土利殿，生到土利殿，咁世尊呢成佛在人间说法，说得好多，但未曾对呢个母亲说法。哎，大释殿王讲啊，世尊啊，各位佛个个都对母亲说法。你又应该啊嚟对母亲说法啊！你啲母亲就吐利天啦、啊，你应该到吐利天嚟说法啦、啊，唔可以叫我母亲抛到人间嚟向你说法啦、啊。你要孝顺啊，应该到呢个吐利天咧为母说法。哦，世尊咧就答应咗啦。世尊一到天上为母说法啦，系咪？1200嗰个比丘啊，常随众，佢唔可以离开佛嘅。佛有常随众啊，跟着佛呢到这个殿上大释殿供向佛说法。今天呢这个道理天啊，离人间不是好远啊，84000由寸。那么道理天说法了，所以有这个天龙归神，个个都有神通，个个自己跑到这个道理天来。道理天来啊向佛说法。所以啊释迦牟尼佛到这个道理天啊目的但为母说法，都唔做到母亲呢？做到，但只要你闻法咧，系见法就德法咧，法眼就净，法眼净烟尘离教，德法眼净 嗰陣時正錯過，正錯過啊！錯錯見法就正錯過，見錯過啊！煩惱未曾減少啊！啊，再聞法，再聞法呢個煩惱就薄咗，薄咗就正三個，三個啦，阿羅漢個正三個，釋迦牟尼佛為父王之法就令佢正三個，今日為母親之法亦令佢正三個。啊，點解唔正阿羅漢個？佢係在家人啊，在家人都未曾離欲，點可以正阿羅漢個？你想正阿羅漢個好容易，出家呢？出家離欲清淨就正阿羅漢個嘛。在家人啊，還一個在家嘛，在家未曾離欲嘛，只可以可見或得得見到嘛。因此你正錯過二個三個。是不是曬尊呢？哦，一道德這個道理殿離母說法啦，你母親正了那個三個安樂行果，是不是母親呢？以後呢安樂行果就不來呢，永遠在天上修行呢，不到人間而來呢，不會受人間的生老病死苦啊，不會受人間愛別來為苦啊，現在會苦求不得苦啊，在天上呢他名就無苦嘛，無苦一直修行呢，將來因緣多了，他名他就可以發菩提心做個大菩薩嘛。啊，摩耶夫人做了個大菩薩啦，將來彌勒菩薩下生呢，摩耶夫人又做他的母親，言結千佛出世，摩耶夫人又做他的母親，為千佛之母，幾好啊，人家為國王之母的國母嘛。摩耶夫人呢為千佛之母啊，就證明佛母，何以摩耶夫人能夠做了個佛母呢？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啊，參到摩耶夫人啊，摩耶夫人呢對善財童子說啊，我得這個疑幻現至三昧，疑幻現至三昧為盧舍羅佛之母，為千佛之母，他得了這個三昧嘛，只要你得這個三昧得疑幻嘛，現至嘛，疑幻現至三昧為千佛之母，所以摩耶夫人呢就做佛母，言結千佛出世呢他都做母親啊，為母說法，依是十方無量世界不可思不可思，一切智佛及大菩薩摩薩皆來集會。咁啊，世尊為母說法係一件好事嘛，所以不幸以口為先嘛，口係成佛之根本嘛，所以啟消三界尊嘛，大孝識家民嘛，累劫報親印積印就成正覺，報答呢個親印呢，積呢個因呢而成正覺呢，所以佛成佛的根本呢都以孝為本啊，既然間以孝為本啦，孝順父母就成佛的根本，因此呢個好事嘛，好事就隨喜嘛，邊個隨喜啊？佛先能隨喜啊，於是當以之時十方東南西北四圍上下十方啊，有無量嗰個世界，世就知過去現在未來，界地嘅東南西北嘛，每一個世界咧都有過去現在未來東南西北嘛，啊無量咁多世界，一個世界就一個佛咧，就無量世界就無量佛，嗰啲佛可唔可以講出嚟啊？講唔到，不可思，不可思，即係講。啊、用话讲不出，甚至猴知道不好，没办法讲，是吗？好像凤凰山有几粒微尘呢，佛都知道，但叫佛讲啊，我讲不出来，还会佛一粒一粒来讲啊，我问你都没那么长寿来听，一直一粒一粒来数啊，数这个微尘啊，我想想数到弥勒菩萨下生都没人数得完，那么你哪有那么长寿来听呢？所以佛呢唯有讲不可说不可说，咁多唔可以讲，只系知道几多，就用不巧讲唔出嚟。巧有好多嘢讲唔出嚟嘅，譬如我讲火，系嘛？ 火是熱的，八口天文說得出來，如果說你的火是熱的，那個豬八都笑了，不可以說出來嘛，只可以說你火是熱的，是吧？但是熱呢，熱到什麼程度呢，說不出來啊，所以有很多地方說不出，所以原來說不可思不可思，用這個不可思不可思來 代表它。今日十方无量世界啊，有不可思不可思一切之法啊，一切佛都嚟讲明，某一个世界嗰个佛唔嚟，佛佛都通咩？唔使打电报啊！释迦牟尼佛当呢个道理天雷无师法，个个佛用就佛眼嚟一观就观到啦，观就观到啦啊！一切佛话，我哋快啲去除气，除气，除气！释迦牟尼佛雷无师法。眉毛说法你要除气啊，唔好话讲眉毛说法咧，有啲人出嫁太头，个个都系除气嘅。啊，我哋除气除气，啊，除气佢哋太头，除气佢哋出嫁。好事就应该除气嘛，所以一切智佛咧都嚟除气，世尊眉毛说法啊，搭大菩萨摩诃萨，佛来一定带个侍者啊嘛，佛唔可以冇个侍者啊嘛。一定有个侍者嘛，侍者是什么人？侍者是十地菩萨嘛，十地菩萨名摩诃萨，十地菩萨摩诃萨这个大菩萨嘛，佛的为果，菩萨的为因嘛，带来集会，因与果俱来嘛，佛的为子，菩萨的为伴嘛，子伴俱来嘛，所以佛呢就是菩萨，子与伴，因与果一齐来就带来集会，集会边时啊？集会呢个土地天宫哦。今日十方之佛嚟到出咧，当然要赞叹下啦，啊，清扬赞叹啊！一者乃敬之佛，二者称赞而来，而来有无量功德，我哋称赞咧。假如我哋能够称赞而来功德，我哋将来呢个舌根德呢个当场舌相咧，我哋唔好讲人家嘅是非嘅，唔好啊冤枉人啊！阎王人将来得一个不舍地狱的，一个赞叹人得光场舌相嘛，所以十方之佛一来啊，佛呢都会赞叹佛，佛就赞叹佛，赞叹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是我们娑婆世界的教主嘛，十方之佛都称人赞叹，赞叹释迦牟尼佛啦，赞叹边个佛？赞叹我们的师父，赞叹本事，本事释迦牟尼佛啊，被十方之佛嚟称扬赞叹。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以五族恶晒，便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，调伏刚强众生至苦乐法。的确值得赞叹。释迦牟尼佛在边个地方度众生啊？在五族恶晒嚟度众生啊，唔系五情啊。五情就净土嘛，一切佛在净土成佛度众生咧，唔难嘅，只要破咗众生嘅无明就得啦。但系在呢个未土成佛嚟度众生咧，佢唔知道破无明啦，破呢个还要破呢个智末咧，从根本无明就生智末无明嘛，智末无明就五族嘛，根本无明就只有一个，破一份无明就正一份法身。所以净土成佛咧，度众生的确是容易。在呢个未土成佛度众生啊，要度呢个五族，嗰个五族你唔度佢咧，你冇办法令佢见佛性，一定要度呢个五族啊。所以能以五族恶晒嚟成佛，在五族恶晒嚟度众生咧，的确是视为世间稀有难信之法。所以十方之佛个个都异口同音嚟赞叹释迦牟尼佛，能做得到，唔系假嘅。释迦牟尼佛咧，在呢个五族恶世度呢度人成佛啊，乃呢个妙法莲花经呢个分别功德品，又有一四那弥陈数菩萨摩萨一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又有二四那弥陈数菩萨摩萨两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又有三四那弥陈数菩萨摩萨。三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度几多人成佛？既然间度咁多人成佛，所以证明能，加咗个能字， 能以五族恶世，我们现在就五族恶世。我们之所以不能成佛，遮盖于这个五族的过患，而来教我们离这个五族，离这个五族。什么叫五族呢？先讲五族。第一是劫族。劫是什么？劫是时劫嘛。什么叫时劫？时劫就讲物质嘛。有物质然后可以有时。虚空哪里有时？虚空都没物质的，有什么时？山河大地都有时。这个凤凰山呢，几多亿年成功的。这个香港啊，那个山呢，几多亿年成功的。有物质然后有时的嘛。一个没日没物质必有时。我们有那个门前有个蛋柜，蛋柜种了几耐啊？哦，有物质就有时。种了20年啊，我就保留30年，那个蛋柜比我们种了20年。你有物质就有时的嘛。所以这个劫族的劫就时劫。凡以劫波此名时分。什么时啊？这个时字怎样解啊？时字啊，我解给你听的。这个时就讲物质，物质再微晒呢就微尘，物质再燥呢就衰微散。大地大地亦有时间性，所谓20个小劫成这个世界，20个小劫控这个世界，20个小劫治这个世界，20个小劫坏这个世界。将来这个世界坏又坏20个小劫，不是一下子坏，你个原子弹呢炸落嚟冇啊，唔系咁样嘅。20个小劫又坏得多嘅，成功嘅20个小劫成嘅，啊治嘅有20个小劫，坏得之后咧，控20个小劫，然后再后成，再后开始嚟成，啊成治坏控都有20个小劫，就变咧80个小劫，80个小劫咧，然后再有呢个世界。所以这个劫就讲物质嘛，啊再大的物质就讲地球嘛，再小的物质就讲微尘嘛。既然间有微尘啦，就有时啦。我共你数，嗱、啊、一粒大一粒呢、这个时哦，大二粒又有一个时哦，大三粒又时哦，大三粒唔系大二粒嘅时噶嘛，大二粒唔系大一粒嘅时噶嘛，系咪啊？哦，大三粒嘅时咯。再数大四粒，哦，大四粒又唔系大三粒嗰时，大五粒、大六粒，一直咁样数落去咧，哦，未尘无数，时劫咪无数咯，有咁样嚟计数嘛，系嘛？我哋大一唔系大二，大二唔系大三啊，一粒一粒嚟数咯，咁咪数100粒就100个时，数1000粒就1000个时，数10000粒就10000个时，数1亿粒就1亿个时啦。嗰阵时咧，那个时间知道啊？数得快个时间就快，数得慢啊个时间就慢咯。啊，你又不漏气咧，慢慢地数咁样啊，一粒啊，再过几分钟又一粒，再过几分钟又一粒，哦，咁又有得数啊，数到你个命尽咗，嗰、那个凤凰山嗰啲微尘，你都未数完。呢、这个叫命时咩？时啫，时即是时分嘛，时分就名为劫波，凡以劫，劫就属于时，啊，不咪有时嘅就有时间啦，有时间见咗有时间咧，你就不能见到，见到早晨，见到中午，见到晚上，初夜、中夜、后夜、今日、明日、今年、明年、今世、来世，哦，你唔需知见性嘅，你见今日好啦，你点咪见到自己嘅佛性啊？佛性呢又冇今日嘅事嘛？你见明日就好咯，边是见佛性呢？佛性呢又冇明日嘅事嘛？见今世啦，哦，今世嘅事见咗咯，佛性就唔使见啦。佛性冇今世、来世、后世嗰个时间性嘛，被呢个时所爱嘛，呢、这个咪劫咗啊！所以我哋修行人呢，啊，我哋早晨念佛，好啦。你要早晨念佛，晏昼你冇念噶啦。啊，晏昼念佛，晚上你冇念噶。今日你有呢个时间嚟念佛，你就俾呢个时间碍咗你。你点可以见到极乐世界啊？极乐世界肯定见唔到， 要见极乐世界没有这个时间性，啊，一刹那间就不见了这个时间性。但你念佛念得多久啊？哦，我念得一阵间，一阵间，你念得大半日啦，你在这个佛堂了念得大半日，你是一阵间，他已经忘了这个时间性，极乐世界就在眼前啊。所以我们有这个时劫，肯定呢被这个时劫所爱，这个名为劫了，有了时劫了啊，不要说不能见佛性啊，还觉得烦恼啊，哎呀这么长的，坐向的时候坐得脚都痛埋，都未曾开静的，到底几耐的，好像三点钟四点钟啊，人家一阵间，你有几个钟头，你们有劫啊，你这个时劫的劫族啊，所以一念就万年，万年就一念，那段时就没有劫族了啊。所以我们那边觉得时间长时间短，那边有这个时间性啊，这样给这个时间爱着我们被时不能见无时间那个佛性，所以就这个时间就名为劫族啊，留意这个劫族了。那大圣自从以来十劫坐道场成了佛，释迦牟尼佛说冠被九烟得由于今日，没了这个时间性。我们不是了，大空之世以来成佛了，因为微尘这样数晒这个世界，微尘数晒都不够啊，还要数哦，数来数去，大空之世以来成佛呢，我们发梦都梦不到，被这个时间所爱嘛。释迦牟尼佛呢冠被九烟由于今日，没了这个时间性，这个就没了劫族了。哎，我们现在个个都有劫族了。哎呀，上皇殿啊，这么久啊，站到脚都够了。哎呀，哎，这么长啊。为什么人家不长呢？是你长呢？不过时间方面特别比你长吗？有些人不长。啊，这个呢，就是这个时劫未曾空，这个名为劫族。有劫族啊，就不能见佛性啊，第一个劫族。所以诸佛度众生呢，度到众生来这个劫族，一念万年，一念万年，万年就一念，一念就万年，冇咗万年嗰个时劫，万年就一念，一念就空埋。哦，就一念未生以前，见到自己本来面目，一念就冇，万年就冇，嗰阵时咧就见佛嘅化身。这个破了你的劫族，还有一个族呢，五个族啦，有得我们破。第二个呢就见族咯，见啊，这个是劫族破了啦，啊，第二个族就来了。第二个见状什么见啊？为什么不见佛呢？为什么不见极乐世界啊？释迦牟尼佛上在灵鹫山啦，啊，点解我哋唔见啊？啊，有时在灵鹫山嗰面啊，还系讲佛寿长远啊。啊，点解我哋见唔到咧？假如我哋有个见族，我哋见咩？见我，见我点可以见佛啦？系嘛？佛在灵鹫山咧，假如你未见我，啊见咗我啦咁样，哦、啊，佛就见唔到。你见我嘛？我系个执嚟嘛？你有咗个我执，点可以见佛咧？都是见我，这个我见，人人见我，没一个见到，人人见我，没一个到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的人没了我见，见有我就不能生极乐，生极乐就不见有自己，是吗？见有自己怎么可以生极乐？见有我怎么可以 见佛性、啊、所以第二个就是见族，见族之中就有一个我，我见、啊、有了我见不能见佛啦。所以这个我见你有破了的嘛，所以金刚经呢说布施有无我，如果有我你不能得菩提，不能得涅槃，非菩萨。如果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你可以名为菩萨啊。如果有我相，见有我相，见有我，哪个我？哪个我？四大和合那个我，我是男人，我是女人，我是老人，是不是？我是肥，我是瘦啊，嗰、那个系我，三字就我，四后咧佢又唔认我咯，四后佢罩咗佢又任嗰个众生身嘛， 周头台啊，另外有人光小孩子一下自己啦，系咪？咪又系人问大二个我，所以有咗我就不能见到呢、这个名为见造。除咗见呢，见我有啲人嚟我咧系有呢、这个有见，有啲人嚟我系冇呢、这个无见。五蚊仲有我呢、这个我见有。五因仲无我呢、这个无见，哦、有啲修行人咧见有起呢个有见，起呢个无见，呢、这个外道嘅外道唔系只有就只无，啊见有见无，见有见无啊落咗二变，亦不能见到呢、这个就见众，有咗有见无见，啊有见无见现在眼前咧，哦、啊、你见有就见有啦，你唔系见到都不是有嘛。你见无咪见无啦，无又不是道，道不是无嘛，所以呢个名为变见，有无二见。《法华经》啊，呢、这个科泽啊，又有自己就收而牛头，牛头咪两两个角，呢、这个就有无二见，亦不能见到。第二个就变见，第三个就讲邪见，啊不无因果，诶呢张外道嚟。外道多数都是讲邪见嘅，邪见啊不无世间呢个善恶因果。诶、啊，外道啊叫佢修善，佢唔修善嘅，修善唔会得乐报，何必修善？诶、啊，外道啊，唔穿衣裳，无惭无愧，作恶，咁样佢话唔会有果报嘅，作恶唔会得呢个苦果嘅，不无善恶呢个因果。谁不知中王道就将来结王道啊，这个就引过咯。中苦卦将来就结苦果，苦卦嘛。中这个苹果的中枝将来就结这个苹果咯。没说中苹果的中枝将来生出个舌梨出来的嘛。啊下舌梨的中枝不会生出个碌柚出来的嘛。这些引果呢二是因二是果啊。咩种呢就将来结咩果呢咪因果呢，但佢一不无呢、这个善恶嘅因果呢，诶呢种人就邪见，邪见就见邪啊，有啲能见到呢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啊，在呢个娑婆世界啊，度众生破咗我见，破咗有无变见，还有破咗不无因果个邪见，还有呢见取见，咩见取见啊，修行用功见到好境界，呃我悟道了，有能见所见，有能水所取，或者见到光明，哎呀我现在好欢喜了，谁我见到光明了，或者见到化了，我好欢喜了，啊我见到什么了，哦生个欢喜神，问你他有没有相，有相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不足圣心明善境界，入作圣界即受贫邪，这个就见取见嘛。啊好多人修行用功啊，见到光明咯，啊我悟咗道啦，咁样将来生咪生到天上，天上都有光明，佢见到天上嘅光明咧，佢就当佢佛性嘅光明，咪将呢个耳目咪当为真知，咪弄错晒，呢个咪见取见啊。见有相可取啊，呢个见取见；见有好好个相可得，呢个见取见。如果真正系见呢，就一见智相，非相即见而乐，呢个真见啊。如果见光明是光明呢，呢个见取见；见空即空，呢个见取见。啊，见呢、这个见化即化，呢个通通系见取见嘛。当然你发梦见到黄金啊，咁啊，啊你啊欢喜啊了不得啦！我见到好多黄金啊，好似个凤凰山咁大啊，在我眼前啊，嗱我只手啊炸到啦，呢个咪见取见，升来的时候了不可得，呢个见取见啊！十世尊成佛，又在娑婆世界度众生，呢个见取见啊！我见、变见、邪见、见取见，还有五个见啊！戒禁取见，持戒啊！持戒嗰面咧，持戒着相唔得清净啊！这个咧就戒禁取见啊！ 外道呢，他持那些外道戒，外道戒啊不会上天的，他执着啊戒取见，他执着那些戒，他怎样执呢？他见到一只牛就吃草，死后上天，谁不知牛上天不是吃草上天的嘛。啊，他前世啊有上天那个人，所以他禁制做人牛，凡人宿债，他就上天嘛。啊，外道的人呢近视，他以为他吃草呢就上天，关牛呢没什么功德啊，吃草就上天，不如我们学吃草啊，吃这个吃草那条街啊，迟到他希望将来死啊，学个牛的名上天啊，啊人跟牛学啊。他名呢就问那些罗汉，舍利弗说，假如你持这个食草的牛戒啊，你不犯戒来世做牛，一个犯戒连牛都做不到，咁样啊，然后破了他那个戒取见，所以有见就不能见到，我见见见邪见见取见戒取见五个见，五个见呢就俗，我哋被呢个见物所俗，因此不能见佛性。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娑婆世界成佛，破众生劫族，又破众生见族，还有呢烦恼族，这个烦恼族就来了。烦恼什么？烦恼啊就是思想，众生的思想啊以何为本啊，贪嗔痴慢疑为本，思想是什么？想过去啊，过去的事情就想啊，想得好多，小孩子的事情就生出来，旧年的事情就生。